何谓半满？亦曰：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不积，不足以灭身。书曰：相聚观形。 呢个系古圣先贤嘅教训，后人尊称为经。呢个教训系真理， 而真理系超越时间、超越空间嘅。 积善成名，积恶灭身，呢个绝对系真实正确嘅。 如储物于器，勤而积之，则满；懈而不积，则不满。此一说也。 比如有一个器皿，我哋想要存满佢，装满佢， 而存久就满啦。如果唔存，佢就唔会满。 呢句说话系要我哋知道积善嘅重要，而唔可以积恶而自取灭亡。 昔有某侍女入寺，欲思而无才，只有前义文捐而与之。主席者亲自忏悔，及后入宫富贵，携数千金入寺写之，主增为令其徒回向而已。因问曰：吾前思前义文，思亲为忏悔，今思数千金而思不回向，何也？曰：前者物虽薄，而私心甚真，非老真亲惭，不足报德。今物虽厚，而私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代惭足矣。此千金为半，而义文为满也。 这一单呢，是佛门的公案。从前有一位女居士到佛寺里面想布施，但是没有钱，只有钱义文捐而与之，是说他只有两文钱。 而以前两文钱是很少很少的。 他拿去捐给佛寺做功德，主席者亲为忏悔。主席就是佛寺的方丈，因为他心诚，亲自为他忏悔，为他祝福，及后入宫富贵。哈，没想到这个女子的名字都不错，以后进入宫廷里面做了皇帝的妃子，咁就富贵啦。携数千金入寺写之，他带了几千两黄金到寺院来做佛事，主僧为令其徒回向而已。主持老和尚没有亲自为他回向，只是叫他的徒弟为他拜忏消灾回向。因问曰：吾前思前而闻，思亲为忏悔，今思数千金而思不回向，何也？老和尚好有道德，唔似得而家咁。我哋睇到好多不如法嘅事情。 以前有道德嘅人系不论私财多少，而系睇修福嘅人心是否真诚。 如果系真心修福，再少嘅钱呢都要亲自为佢主持。如果心地唔系好虔诚，就用唔着老和尚亲自去操心啦。嗱，呢个老和尚就话佢听：前者物虽薄，而私心甚真。以前你虽然只思两文钱，但系你嘅心系真诚嘅，非老僧亲惭，不足报德。嗱，今日你得到富贵，私金虽然多啊，但系布施嘅心就不真切。即是说他以前心真真诚地在三宝里面修福，这个是舍一得万宝，他真是得到了。老和尚亲自为他修忏悔，现在他已经富贵了， 但是对于佛法上那种虔诚的心却被富贵荣华淹没了，退转了。 今物虽厚，而私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代忏足矣。是说我派徒弟代表我替你忏悔就够了。其实老和尚这个举止呢，就是唤醒他真正是大慈大悲，这样呢是机会教育，教他真正回头。这个人是个可救之人，不是不可救的。此千金为半，而义民为满也。以前布施义民，他的福报是圆满的， 而现在布施千金得到的福报是一半，即是不圆满。 所以各位同修要知道，我们修福念念圆满，确实不在乎施钱多， 不在乎做得多，只要心真切，尽心尽力，就是念念圆满了。所以回向必定讲三处， 就是真心显露。 我们今天修行，第一回向实际， 实际是求明心见性，求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。 第二回向菩提， 菩提是求觉而不迷，真实明了宇宙的真相。 第三回向众生， 就是愿三宝加披，尽心尽力协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不为自己。 果然存了这个心，用这个心，那就念念功德圆满了。如果有丝毫自私自利，求名闻利养，这里讲得好听一点， 得一半功德。 其实啊，不单止一点功德都得不到，就好像刚刚我跟各位讲的，是做了一身罪业。 所以看问题绝对不能够只看表层，要有深远的眼光。 所以你要看得仔细，看得远，看得大。这里呢只是举一个例子， 钟离受丹于女祖，点铁为金，可以济世。女问曰：钟变否？曰：五百年后当复本质。女曰：如此，则害五百年后人矣，吾不愿为也。 呢度系讲中国人尊敬嘅八仙，嗱，吕洞宾系其中一位， 唐朝嘅钟离权亦系一位。 吕洞宾当年同仙人钟离权学点铁成金术，钟离权同吕洞宾讲：点铁为金，可以济世，系话有啲贫困人，你点铁成金可以帮助他们发财，帮助他们富有，解决他们的贫困。吕文曰：钟变否？吕洞宾就问： 这个金以后会不会变成铁啊？ 钟离权答他：五百年后当复本质，是说五百年之后呢，金才会变成铁。吕祖就说：如此，则害五百年后人矣，不愿为也。虽然利益现在的人，但是害了以后的人，这种事情不可以做。我们看看现代的人，现前只要得到便宜，他又怎会想到后来会害人呢？ 由此可知世道人心是怎样的变化。 若修仙要积三千功行，与此一言，三千功行已满矣，此有一说也。 道教讲 修神仙要积三千功德， 就是说要做三千件好事才有资格修道。受丹就是传道给他，道家的条件比佛法的条件宽得多了。佛法的条件比起这个要严，佛法是清净心才能够入道，才能够成为一个法起，而道家的条件是修三千善。他不是讲清净心，是讲善心，是真正的善心才有资格传道给你的。 所以道家的条件是善心善人，佛法的条件是清净心，比善还要难修。 他这样的全心，三千功德圆满了，他不害一切众生，实在说超越了三千善行，一念就圆满了。好像了凡居士做的减租这件事，他这一念一万件善事就圆满了。 这个是在心底上修的。 又为善而心不着善，则随所成就皆得圆满。心着于善，虽终身勤励，止于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财济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所思之物，是为三轮体空，是为一心清净，则斗宿可以种无涯之福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。 尽心尽力就是圆满，心与力都没有尽，还留一部分，这个善是半善。 所以积功累德一定要尽心尽力。 世界人了解事实的真相，对于圣教怀疑， 亦即是烦恼里面贪嗔痴慢疑的疑。 你所讲的我们听了都信的，叫我们修善布施总是要留一些，总是不能够全心全力的布施。心想到 如果是全部都布施了，听日的生活怎么过呢？ 那是心里面有疑，不能够果断，无智慧，所修的善都是半善，都不是满分的善。 所以往往修善得不到好的果报，亦都不能够立刻得到果报。 你要知道原因在哪里。如果你真正肯修，对于圣教完全明了，顺从一点都不怀疑。 但是世间人说你傻，说你迷信。我们有阵时想下，他讲的似乎有些道理，因此善心就不敢发，善事亦都不敢做。这样你的善心就是被邪见所转了。 而你果然相信，果然肯做，果报是显著的。不单止好像了凡四训所讲的是真实而不可思议。那读过这本书，你决定要深信，你要有胆量去承担。只要真心去做，舍一何止得万步啊，一啲都唔会错噶。嗱，如果因为舍一得万步至发心，咁就唔系真心啦。虽然舍尽咗，当然仲系可以得到嘅， 而得到嘅系半，唔系满。 舍财决定得财富，舍法决定得智慧，无畏布施决定得健康长寿。因缘果报是真理，这个是天经地义。真心去做，不求富贵，不求财富，亦都不求聪明智慧，亦不求健康长寿，什么都不求，你得到的必定是样样都圆满的。那几自在呢？ 有求的心还是能够得到，只是得到的不圆满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无所求，你的心纯真，你行的善清圣，圣德流露，果报就不可思议。其受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、花藏世界、诸佛净土，皆从圣德流露出来。只要有一念希求，就不清圣了。你所得的功名富贵、健康长寿是修来的， 而修得的会失掉，是有限的，有范围，有大小，有长短的，是享受得尽的。 唯有圣德，它和真如本性一样，不生不灭，无有穷尽，这样才叫做真正自在。若然不是一个大富大智的人，谁肯将自己的利益舍弃得干干净净？没人愿意这样做的嘛。 所以真正的大福唯有诸佛菩萨在修，二乘人都不能够修。 因为二乘人怕麻烦，譬如度众生，我好心去帮助他，他不接受，还要毁谤侮辱，算啦，不度他了，那就不得了，那就不圆满了。菩萨就不是这样了，他知道众生的烦恼习气，种种误业，菩萨亦都不在意，还是很耐心、很慈悲地去度他。 所以菩萨用心和阿罗汉、辟支佛不一样。 阿罗汉、辟支佛还是用意识心， 而佛菩萨是用真心。 你要求真正的富贵，其实富贵不是求来的，本性里面本来是具足的。诸佛教人无非是开发自性真实富贵，就是明心见性了。 所以佛弟子的修学目标其中一个就是回向实际，开发自性。 而自性里面什么都具足，我不向外求，只求开发自性。 因为自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宝藏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宝库，都是世出世间最富有的，可惜自己不知道的。唯有最聪明的、最富有的佛陀教我们开发自性， 因此佛的恩德就无比了。佛的恩德第一大。 这些真实的道理、事实的真相，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那用真心，确实斗叔可以种无涯之福。叔就是粮食，斗叔是一斗粮食，可以做无边际的福。 因为他称圣， 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，是说 以一文钱供养三宝，能够消千劫之罪。灵验经讲得好，末法时期 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 表面是好似佛教，实际里面的所作所为呢是妖魔鬼怪。我们今天要想种福修德，到哪处去种呢？万一这个寺院是妖魔鬼怪，我们不单止没有种到福，可能会作恶添。各位要知道，佛法讲的是心地法门。如果你是真心来拜佛，这个佛就是阿弥陀佛，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是自己真诚心感应。 因为我的心静，虽然是邪魔外道的庙，我去拜亦都静，亦都是佛菩萨，亦是正神。我的心不静，虽然是正法道场，我去拜所感应的亦是妖邪。 如果说末法时期没有地方好修行，那就错了。真正道场是在心底。维摩诘经上讲， 直心是道场，清净心是道场，慈悲心是道场。 道场在心里面，我心有道，我去到哪里都是道场。我的心正，去到什么地方都是正法，这就叫做 境随心转， 外面境界都随我心转变。各位同修，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认真修学，大家都修，那社会就有福，国家就有福了。 倘此心未忘，虽黄金万日，福不满也，此有一说也。 未忘就是没有将这些妄想杂念消除，就算是黄金万日拿来布施，所得的福都不是圆满的，这个是讲半满。 何谓大小？识谓众达为管职，被摄至名师。主者名利情善恶二六，彼字则恶六形亭，其善六一族，仅如注而已。杀称称之，则形亭者反轻，而如注者反重。众达曰：某年未四十，安得过恶如是多苦？若一念不正，即是不待犯也。 福善有大有小。古人有个故事，从前魏仲达为管职，管职一种是教书的先生，一种是服务于政府机关，例如翰林院之类。被摄至名师，有一日他被小鬼捉去见阎罗王，阎罗王就审判他，叫判官将他的档案拎出来。每一个人一生都有善有恶，所以有善恶两本记录的，在阎罗王鬼王那里都有档案的。 所以了凡先生教我们要发敬畏之心， 档案拎来之后看到记录恶的不止一本，搬了一大堆出来，都是他造恶的记录。作善的记录如注，他一生做的善就只有一本，所做的恶有几十本那么多。将他做的恶和善称一称，看看哪个重。结果呢，所做的恶都不是很重，恶是很多，可能是没有什么大恶啦，就好像记过一样，小过记了很多，没有什么大过失。 所以一个大善就抵得上刑庭的小恶。 这一称阎罗王好欢喜了，这个人毕竟还是一个善人。所以仲达就问了，他说 我年未四十，这一生怎样会造成这么多的恶业过失呢？ 阎罗王就讲他听， 一念不正就是恶，不是讲做了恶事那才叫恶。 一个念头恶，鬼神就为你记一笔。 虽然这一生作的恶不多，但是恶念好多，好彩他还有做一大善业。 因民族中所书何事？若朝廷常兴大功，修三山石桥， 君上疏间之，此疏稿也。仲达曰：某虽言朝廷不从，于事无补，如能有如是之力，若朝廷虽不从，君之一念已在万民，向使听从，善力更大矣。故志在天下国家，则善虽小而大，久在一身，虽多亦少。 呢一本善嘅内容呢，就是朝廷常兴大功，修三山石桥，君上疏间之，此疏稿也。帝王想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，仲达佢认为冇咁嘅必要，就建议皇帝唔好做劳民伤财嘅事啦。 但系皇帝冇理会佢，仲系照做。呢一卷就系佢上疏嘅文稿。 仲达曰：某虽然朝廷不从，于事无补，而能有如是之力。我虽然建议，但系冇用处啊。于事无补，朝廷都系照做啦。曰：即系鬼王讲，朝廷虽不从，君之一念已在万民，可见善恶系在念头。你当时呢一念唔系为自己，系真正爱护老百姓。你发紧呢一念在万民，几多老百姓得利益呢？何况做咁大嘅工程，系用老百姓所纳嘅税，能够节省不必要嘅开支，对老百姓都系有利益嘅。 所以呢一念，你谂下睇，影响力有几大呢？虽然冇做，佢嘅心系真实嘅，系圆满嘅。 所以向使听从，善力更大矣。如果朝廷照你嘅建议做，咁你嘅善就更加大啦。 虽然冇做，你嘅善仲系好大。 故志在天下国家，则善虽小而大，久在一身，虽多亦少。大小差别就喺呢度啦，就睇下发心系唔系真实，系为天下国家定系为自己家庭。 因此我们明白道理之后，念经念佛回向，时时为某一个人回向修福，希望三宝加持，让他能够得利益，这个是小善，利益好少，他是不是真正能够得到呢？还是一个未知数。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，家亲眷属有困难或者有病痛，我们念经念佛回向十方法界，希望一切众生无病痛、无苦难，都能够得到平安利益。你屋企嘅人呢，就得真实利益啦。点解呢？你心太大啦。嗱，我哋读《地藏经》光目女、婆罗门女为母发愿时，就会知道噶啦。世人时时讲， 我修嘅功德全部俾咗人哋，我自己得唔到，修呢个做乜嘢？ 咁系心量太少啦。在佛菩萨面前祷告，祷告了半日都不灵，原因就是心量太少了，完全是自私自利，不懂得将自己修行的功德扩大到十方法界。 功德的回向众生就好像传灯一样，以我的灯火点燃别人的灯火，即是光光互照，光明增盛，实在是无损于自己，而且还有大利于自己。 所以佛教我们必定要将自己修正功德回向法界众生菩提，实际才能够显证圆满佛性的。那我们中国文化的命脉，大根大本是祠堂和文言文。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文明古国，几千年来都不衰，不被灭亡，伦上至是根本。 因此文言文是不能够断的，文言文断了之后，中国人将来会有很大的苦难，真正是陷于永劫不复。 还有大乘佛法，这三样能够保住，不单止国家民族有前途，世界亦都有大光明。 何谓难易？先如为黑己，虽从难黑处黑将去，夫子论为人，亦若先难。 首先呢，以古圣先贤的教训来引导我们，我们的烦恼习气很重，哪一种最重呢？就先将它断除。 因为最难断的能够断， 少个毛病就唔会难克服啦。 断恶修善，要知道下手处。孔夫子论仁就系仁爱啦。讲到先难，下边咧就举几个例子嚟讲明。 必如江西书庸写二年谨德之束修，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。 必是必定，这个是一个好好的榜样。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，修原本是肝肉，束是一束，一束没有多少条肝肉。古代做学生每逢过年过节送给老师的一些微薄的礼物来的，礼不能缺。以后凡是学生对老师的供养通称为束修，不一定都是肝肉的。咁古代教书嘅所在都称为私塾，学生嘅人数唔定嘅，有二三十个人就相当多噶啦，少嘅咧只有十几个人。 所以老师得到嘅供养相当微薄， 因此两年嘅积蓄佢能够拎出嚟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，呢个系好唔容易做到嘅。江西书老先生做到啦。 与邯郸张翁写十年所积之前，代元赎银而活人妻子。 一个是写两年的待遇，一个是能写十年的积蓄，都是赎官银。这个就是欠了公款或者是判了刑罚坐监，这些钱是赎，救济陷于苦难的一家人。 皆所谓难写处能写也， 因为人在世间必须依赖财物生活的， 所以写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 尤其是将全部的财物都写尽了，那真的很不容易的。这个就是向先难处做，就是克己了。 如镇江近翁虽年老无子，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伦，此难忍处能忍也。 镇江过去是江苏省会，近老先生年老无子，以前呢有娶妾事的习俗的，再娶一个来传宗接代，这个是人伦之大事来的。那么邻居屋企呢就有一个女子年龄好细，送来给她做妾事， 因为年龄相差太悬殊了，她不忍心再送她回家。 虽然她没有仔，她也都觉得无所谓，总不能够耽误人家一生的幸福的。这个呢亦是难忍处能忍了。 故天降之福亦厚， 有这样的善行必然有善报，一定是有善果的。 凡有财有势者，其立德皆义，义而不为，是为至报。贫贱作福皆难，难而能为，斯可贵矣。 这个就是难而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把握修善积德的机会。机会如果失咗呢，以后想做都冇缘分去做㗎啦。财富不能常保，人嘅运五年一转。 亦即係一生当中有最好嘅五年，亦有最坏嘅五年。 好运如果係喺晚年呢先至係真正嘅好运。如果五年最坏嘅运喺晚年呢，咁呢个时候体力衰退，困苦艰难，咁就好可怕㗎啦。 所以少壮的时候有福最好能够写，奉献给社会大众共同享受，写了之后命里面还是会有的。 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年轻体力还够的时候，福报来的时候我不去享受，那就会将享受福报延后了。不好的我先受了，好的留到后面，后福就好了。 所以一定要知道收晚年的福报。 那我们学佛的人更应该要知道收的是什么？ 收的是临终时候的福报。 临终时什么福报呢？无病痛，自己知道几时走，坐住走，企住走，知道去哪里，这才是福报。 而世间人对这件大事往往都疏忽了，学佛的人应当时时提醒自己，有福要让大家享，咁福报就殊胜啦。 有势就系有地位，有权势，有权积得好容易，帮助别人往往系轻而易举嘅事。 所以有权势的时候，不可以拿着权势去欺压别人，应当以权势多做一些善事，多积阴德。 二，而不肯做就是自暴自弃，贫贱修福就难，冇财冇力量真系好艰难嘅，难而能做，咁就系非常之可贵啦。 随缘尽力修十善， 随缘济众，其类之凡，若然其刚，大约有十：第一，与人为善；第二，爱敬全心；第三，成人之美；第四，劝人为善；第五，救人危急；第六，兴建大利；第七，舍财作福；第八，护持正法；第九，敬重尊长；第十，爱惜物命。 这个就是佛门里面时时讲的随喜功德，就是随缘随力的帮助社会大众。其类之凡，而随缘的功德太多太多了，这里略举十大类：若然其刚，大约有十。第一，与人为善；第二，爱敬全心；第三，成人之美；第四，劝人为善；第五，救人危急；第六，兴建大理；第七，舍财作福；第八，护持正法；第九，敬重尊长；第十，爱惜物命。嗱，呢十样都是真实利益众生的好事，应当尽心尽力去做。下面呢，一样一样咁嚟讲。 何谓与人为善？悉信在雷泽，见愚者皆取心谈口泽，而老弱则愚于急流浅滩之中。 何谓与人为善？嗱，了凡先生举多一个例子，教导我哋点样同大众喺埋一齐，喺一个团体里边带头有道，人人修善。雷泽是地名，在现在山东省。渔猎在古时候是生活里面一个重要的部分。深潭厚泽就是鱼多的地方。年老的人因为好的捕鱼地区被年轻人霸占了，就没办法跟他们争。 所以就在浅水和急流处捉鱼。 而浅水的地方鱼少，不容易捉到鱼。 恻然哀之，往而如焉，见僧者皆匿其过而不谈，见有扬者则如扬而取法之，既年皆以深谈口泽相扬矣。 信王睇到咁样嘅情形，心里边好难过。往而如焉，见僧者皆匿其过而不谈。嗱，佢用嘅方法好巧妙嘅，见有扬者则如扬而取法之，他有智慧，有耐心，善巧方便，参加他们一起打鱼。 实际上的目的并不是去打鱼，而是想感化这一批人。 见到大家相争，他不讲一句说话，如果当中有一两个相让的，他就很赞叹。他用这个方法就是引恶扬善的方法了。基年就是一年之后，皆以深谈口泽相扬矣。咁一年之后冇相争啦，只有相扬啦，果然真嘅被佢感化咗啦。嗱，我哋现代嘅社会宣扬恶事恶行，只要有一点违背风俗道德或者系法律嘅，报章杂志就大肆宣扬。 而讲善嘅好少，讲恶嘅好多。呢一种做法，社会上必然系善人少，恶人多。 咁你行善有边个知道呢？唔单止唔能够激励人修善，反而诱导他人去做恶添啊！嗱，我哋睇下古圣先贤，若然有人作恶，佢哋唔会去讲佢， 等佢自己慢慢去反省，去觉悟，咁就系正确噶嘛。 因为人都有天良，只系一时为利欲蒙蔽咗，只要有善巧方便去帮助佢，就冇话唔觉悟嘅。 舜王用呢种方法，将一群捕鱼嘅人感化咗啦。睇下文就知道圣贤嘅用心。 父以舜之明哲，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？乃不以言教，而以身转之，此良功苦心也。 舜王唔系讲一篇大道理去劝服呢班人，佢用嘅系身教，自己作个榜样嚟劝导别人。虽然时间系长啲啊， 但系效果会相当嘅深远。 因为言教不如身教啊嘛，呢个正系佢嘅明哲处。 吾辈处末世，勿以己之长而盖人，勿以己之善而盈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收敛才智，若无若虚，见人过失，且咸容而掩覆之。 末世就是佛法的末法时期，勿以己之长而盖人，勿以己之善而盈人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。这个是要痛戒的，自己有长处要用长处去欺压别人，就是世间人讲的值得骄傲这句说话。能够收敛才智，若无若虚，见人过失，且咸容而掩覆之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修养。自己有才智要藏一些，收敛一些，不要太过露锋芒。古德时时讲 大智若愚， 凡是露锋芒的，就算有才智都没什么大作为的。 一个真正有大作为的人，他绝对不像一般人显示得那么浅薄，他必然是混厚老成的。 所以我们用包含的态度对人，引人之恶，让人之善，才是真实持戒修福之人。 一则令其可改，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。见人有微长可取，小善可录，翻言舍己而从之，且为厌清而广述之。 纵是放纵，能够收到这么好的效果，人人不敢放纵。大舜的所作所为就是好好的证明。见人有微长可取，微长就是小善，小善可录，翻言舍己而从之，且为厌清而广述之。人家有善行，我们随喜，而且加以赞扬。以前我初初见李老师的时候，他曾经教导过我， 不要讲人家的过失。 引恶这句说话我识，他又说 不要赞叹别人。 我就不明白了，心里面又感觉到好疑惑，讲人家的短处，那我知道是不好的事情，但是赞叹别人是好事，为什么不可以赞叹别人呢？后来李老师就解释说， 赞叹别人比讲人家的过失害处更大。 怎会有害处啊？那他就说了， 赞叹别人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赞叹反而会害人。人一些小小的能力，你就搏命去赞叹他，过分的赞叹令那个人听到之后得意忘形，认为自己好了不起，就不会再有进步了。不进则退，岂不是你害了人？ 我想想的确是有道理的。那哪一种人我们应该赞叹呢？佛门里面时时讲的 八风吹不动， 这样的人你应该特别去赞叹他， 因为他不受你的害。 你赞叹他，他如如不动，越赞叹他越谦虚，越觉得自己不够努力，这种人就应该加以赞叹了。 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，不能够以善心做了坏事。 由这一段来看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舜王用心良苦。他用一年的时间将这个地方坏的习俗转移过来。 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，全不为自己起念， 全是为物立则，此大人天下为公之道也。 则就是榜样，就是原则，都是为社会、为地方、为大众作一个榜样。此大人天下为公之道也。乜嘢人至叫大人呢？天下为公至叫大人，念念都是为自己，叫做咩呢？就叫做小人啦。 所以小人为师，大人为公。 以佛菩萨称之为大人。你睇下八大人觉经，菩萨八种大觉，大人就是佛菩萨。 而呢一节讲嘅就是菩萨道、菩萨行。 何谓爱敬全心？君子与小人，就形迹观，常意相混。 形迹就是外表，君子同小人如果只是从外表上来看呢，时时会搞错，时时会混淆，实在是不容易分辨的。 唯一点全心处，则善恶圆绝，判然如黑白之相反。 若然从心底上来看，小人同君子就截然不同了。 故曰：君子所以异于人者，以其全心也。 儒家讲君子言性，佛门里面讲诸佛菩萨，他们同一切凡夫所不同的就是全心。形迹好难区别， 所以往往我们将圣人看错了。 在佛门里面，例如过去浙江天台山出现寒山十德风干，天台山志里面有记载，在当时呢，一般人看这三个人疯疯癫癫地，认为他们有神经病，不正常，没有人理会他们。所以形迹上又怎可以看得出来呢？风干是在水对房里面中迷的， 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黄梅的那份工作。 风干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阿弥陀佛在厨房中迷来供养大家。 而寒山十德是等觉菩萨，即是文殊普贤化身的， 在厨房里面透火。三个人都是在厨房里面打杂的，做这种苦工的。他们打赤脚，穿着得破破烂烂，疯疯癫癫地，所以没有人看得起他们的。在形迹上，肉眼凡夫确实很难判别的。实际上呢，他们三个人是圣人应化，这些呢是风干讲出来的。